爱情永远属于他。

Oh,

说要个酒，要个刀，要个酒，要个山，要个房，抬手来。 哎呦，一抹油，

Oh. 我来装疯狂。 Oh, 我心情满堂，花开。 继续是我 到雨季了，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。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？忘带伞了。 汛期将至，提醒您及